喂，Hello，又系列女广场啦，我系 Sunny 啊。咁你知之前咧录过好多集咧，都有同大家嚟咧讲过咧，其实我就唔系一个，即系我系一个唔系好睇电视嘅人嚟嘅。咁但系咧最近有套剧集咧，咁我竟然好破天荒咁追，点解咧？就系、 是、 咧因 怪 为 嘅嗰套嘢系。 嗰套嘢真系几好笑嘅。咁但系咧吸引我追嘅最大原因咧，就系、是、因为阿张继聪佢嘅 CBB 技巧咧，都真系非常之咁出神入化。咁咧，所以我哋大家今日倾下，即系男人啊固之然咧中意女人好身材啦，但系其实女人咧都好中意好身材嘅男人噶。咁我哋今日咧继续有呢个铁胆做啦。 Hello，Hello， 系啦，咁有西奇。 Yo。 Hello， 咁仲有呢个九唔搭八纯善哥哥仔， 系冇错，我一个肥仔嚟嘅，所以咧就冇呢啲咁嘅机会去表演。 你要学下嘢啦，你真系 唔系啊？但系其实肥仔同埋大只仔嘅玩法系唔同嘅， 玩法唔同嘅。OK， 但系我唔知想学肥仔 好似话咩网上话嗰啲肥肥地嗰啲略肥嗰啲肥仔咧，啲性能力都几高嘅。 吓、啊，但系我唔会睇波咯。 吓咩话？边只？ 胸肌咯，即系我觉得男人有胸肌系一件好杀食嘅嘢嚟嘅。你谂下啦，你揽住佢作为一个女人，你揽住佢嘅时候，你个头啱啱好你浸到落佢个胸肌度，佢如果个胸肌系好厚好实，即系有肉嘅话，嗰件事系几咁有安全感。你浸落去淋滴滴喎， 哇，仲唔好承托嗰啲独立弹簧啊？ 我之前有一任真系好大只，系真系有胸肌，其实系唔好浸嘅。 我唔系话要好大只嗰啲，我反而我唔系话要真系， 系咪练得太硬啊？ 佢唔算好硬噶啦，已经 有啲人中意浸啲硬嘅床褥，嗰啲人瞓啲中意软嘅床褥噶嘛。 佢已经系冇啊张生咁，冇啊 CBB 咁硬噶咯，睇落去佢已经系冇佢嗰只咁劲噶咯。但我觉得浸落去嘅，即系讲浸啊，如果我嚟当枕头用咧，就真系微半嘅。肥仔系好浸啲， 不过我都中意有人有肌肉噶。如果即系瞓落去咧，成即系如果你揽住条仔咧，成嚿肥猪肉咁，又真系冇瘾噶，大佬。 系啊， 不如揽住枕头。 唔系即系嗱，我觉得咧，你话好大只，大只到即系。大隻到係好 bulky 嗰啲咧，即係你要參加健美生，係啊 ，walky 嗰啲我又唔得啦。同埋咧，我硬係覺得男係 discriminate， 但我硬係覺得佢呢啲大隻到呢個地步，望上個感覺真係好蠢嘅。 喂，唔係喎，我以前後生，我有個時 冇乜腦， 好中意阿洛舒華辛力啤嘅喎。 我覺得佢真係好似係呢啲，好似係即係四肢發達好簡單。佢都 OK 嘅，但係佢唔係啊！你講阿 Rocky 嗰啲咧，我覺得嗰只麻麻地咯。但係即係張繼聰嗰啲咧，張繼聰嗰啲鋼條咧就正啦。即係佢又唔係話好大隻，但係佢個 shape， 佢所有嘢係有線條，即係有人魚線啊，有腹肌啊。佢呢啲真係 其實素朱古力真係好正㗎。 例如。唔系朱古力波啊，顶！ 真系嗰排朱古力啊，真系好似练到佢哋一格格咧，有人鱼线呢啲，你咧攞指尖咧喺佢嗰度游走不停，喺度扫格仔咧，系好正噶。 喺度系嘛？ 搽啲油噶嘛，滴啲油噶咁样，滴啲蛋白啊。知啲忌廉真系黏喎，过瘾啊！嗰啲忌廉走晒落啲坑噶喎。 啊，各位观众睇下我哋呢班女人几咁恐怖， 恐怖啊！ 如狼似虎啊！嗱，系我自己啦。如果我系咧觉得胸肌系重要过腹肌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男人可以，即系如果我自己拣男朋友，呢、這个男人系可以冇腹肌冇问题，但系我觉得一定要有胸肌，即系唔系话要一定系 可能咯，呢、這个唔合乎呢个人体学咯。你唔通常有胸肌一定会有腹肌喎？ 系 ，sorry， 两样嘢嚟嘅。我系识好多男仔有胸肌，但佢系冇腹肌嘅。你腹肌 大有肚腩啊咁？ 佢系少少松咯，即系佢系少有少少松。 但系咁 一啲，即系唔系练到一格格嗰只？你意思系？ 佢好实嘅啫，咁佢个胸咯。 唔系喎，当然佢唔会系张继聪嗰啲，即系我敲落去框框声嗰啲啦。但系佢嗰个真的有，佢真系有浸肌肉喺度。佢嗰啲其实系最好浸嘅。佢嗰啲又唔可以叫佢做肥，但系佢只不过系冇肌肉啫。但系佢嗰啲嘅胸肌系最好浸最舒服。 其实而家个趋势咧，所有女仔咧睇个男仔咧，第一件事系。唔中意佢有肚腩，已经系最 basic 噶啦，系咪？可唔可以咁 讲？系，但系你个肚腩唔好去到中年发福嗰啲，即系成个西瓜浪喺度嗰啲，我咁咪。 我嗰次喺地铁啊，撞到个中学同学啊，我同佢讲，即系佢认得我，我就都认得佢，因为佢发线向上移啊，有少犹豫，我望咗两秒先认到。跟住咧，跟住佢就话：咦，哇，咦，你咁好嘢，你眼望到我，梗系认得你。我话：我都认得你。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咦。冇见你廿几年喎、哦、你都咁鍾意打篮球啊。佢话你点知啊，我梗啦你孭住篮球出街。仲摆喺前面添。跟住佢黑面。 你又扑街嘅你。 你明我讲咩 扑街明你讲咩啦，你又真係几扑街。 你搭地铁你见到啲男人呢真係肚腩呢真係好似人哋有咗我即係我就嚟生都冇咁大喎、哦、佢嗰啲点着物嘅呢，同埋即係屙尿佢真係睇唔到自己JJ 喎，会唔会即係拉拉链会戚到㗎，有好多意外发生，其实男人有 好多， 其实 好多年都冇见过自己嘅細佬啦，咪 照镜囉。 係呀係呀係呀，所以都几危险㗎，即係有咩危险，系佢細佬面对有咩危险会睇唔到㗎，譬如有啲尖角位嗰啲。 其实已经唔见咗好耐㗎啦。 消失的 JJ? 係呀。 我想讲系咩呢，因为呢其实以前我哋即係成日都听啲男仔呀或者男人讲呢，话女人即係佢要求啲女人就要有波有囉啦，即係要36、24、36波大腰有波波波波，总之系好即係好去又唔知去物化，但佢系好着重咧女人嘅身材，但系其实我觉得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已经系系咯，即系我哋以前咧成日都听啲男仔讲啲女仔即系身材啊成啊，但系其实即系时至今日咧，即系我哋而家女性佢嗰、那个即系女权主义越嚟越喺呢个社会上面越嚟越上升，即系其实你发现而家啲女人系好敢去話俾人聽啊！我係好中意大隻佬啊，成日嗰啲。你記得嗰陣時，Abercrombie 喺香港開咧，喺嗰陣時喺中環開咧， 係啊係啊， 嗰班大隻仔，即係請咗班好大隻嘅靚仔啊 ，mix 啊鬼仔啊嗰啲咧，喺度著住淨係無上裝，咁淨係著住個紅色嘅褲，咁然之後收腹肌成啊，咁嗰陣時咧都幾即係佢咪都有啲 noise 嘅。 嗰啲女後琴嗰啲仔喎， 係啊，幾癲啊！ 有啲 AV 嚟到咧，啲仔咧都仲驚俾人話佢係鹹濕佬啊、猥瑣啊，唔敢做得咁出面。但係啲女唔理喎，不顧一切喎。 係啊，佢哋係好癲喪㗎。佢哋 年代都有噶啦，有啲外國請翻嚟嗰啲鬼佬咧，喺嗰啲吧嗰度跳舞咧，就咁着住條嗰啲好幼嗰啲咁啊，即係得嗰一個 cm 嗰啲咁嘅布遮住，啲女人咧係咁攝啲錢啦、美金落去咧，分咗嗰啲指甲慘都落去添，係咁對，即係你唔使咩，你睇咧有幾年嗰啲。早几年啊，因为我好耐都冇睇嗰啲乜乜先生竞选嗰啲呢，嘩啲女人呢未话咩喷水之湿佢着恤衫嗰啲呢，嘩嗰啲现场观众喺度尖叫。 你睇嗰时咩啦， 乜姑娘啊， 姑娘几 嗨。 佢直情系攞个咩啊，攞个口嗰、那个叫咩啊，氧气罩出嚟 喎。氧气罩。 係啊。 系啊，你睇佢行埋嚟，跟住佢哋嗰个狼虎嗰个样啊，跟住之后咩姑娘唔知无啦喺后面攞个氧气罩出嚟，系咁喺度扯虾啊，好啦好笑。同埋呢今年呢有班澳洲嘅猛男呢嚟咗香港跳开呢、這个脱衣舞 show 喎。你知唔知啊？ 喺边啊？知唔知？ 之前啊， 系啊，雷霆猛男啊嘛，好似喺湾仔，系咪喺会展定系喺边啊？好似系会展啊，系啊。 做咗未啊？做咗未啊？ 做咗啦，9月嘅时候，中秋嘅时候系啊。 但系我睇个 poster 嗰啲唔好吸引嘅，我觉得又。 咦？唔系喎，其实嗰阵时我想睇嘅，即系其实我搭地铁嘅时候，我见到佢个 poster， 其实我想睇嘅，但我又唔好意思开口同我啲 friend 讲啊，我想睇呢个，俾你陪我去睇。 咁你过澳门咪得咯？而家澳门嗰个都系差无几啫嘛，佢哋仲会埋身添同你。 系啊，但系澳门又太远啦，对我嚟讲，我又未至于话去。 我咁耐见过最靓男人嘅线条，即系比较均匀，唔系一格格，但系即系一寸多余脂肪都冇，同埋个 pat pat 靓咧，就是、我系睇 Chicago 嗰个歌舞剧，即系 Chicago 嗰个啊。即系有个好出名嗰、那个音乐剧咧，系叫 Chicago 啊嘛。哇，嗰啲冇男 dancer 真系，哇，真系一寸多二，同埋佢哋着嗰啲衫好 sexy， 即系好贴咧，即系丝袜衫咁滞。哇，喺一个台度咧，哇，喺个即系 真系。大家知唔知口水流紧出嚟？ 我哇！我攞张纸巾先，纸巾先。 起鸡皮啊！ 都要唔要氧气罩？你要唔要氧气罩？ 同埋其我唔使同埋其实呢，我攞定支白花油出嚟啦。咁其实呢 我除咗睇男人嗰个胸肌啦、肚腩之外，其实我鍾意睇男人 pat pat 嘅。你有冇去评估？ 你哋系咪随住唔同嘅年纪望唔同嘅部位嘅咧？ 唔系、哦，不嬲都鍾意睇男人 pat pat 嘅。 我老婆 有時啲男人屎忽好肉酸嘅， 咪有啲好扁噶。 嗱，我嗰時咧有個我嗰時有個朋友同我講過咧，佢話佢話冇關佢男人嚟嘅，佢就話冇關乎靚唔靚。佢話但係咧喺上學上嚟講咧，即係你除咗睇塊面上之外咧，其實你睇佢小腿同埋睇佢同埋男人就最緊要睇佢個 pat pat。 係啊係啊，有啲男人 pat pat 好核突噶。 系啊，佢话 pat pat 咧太扁平啦，同埋好容易即系见骨嗰啲咧，见到嗰个骨嗰啲咧，嗰啲男人通常都好少加嘅 pat pat 冇肉嘅男人通常都系少加同黑薄嘅。 同埋 咁你搵啲油水嘅咯，佢油水咧油得多咧，个窿有实啲啲噶。 古巨基系咪？ 唔係，我鍾意嗰啲男人啲啰柚呢係圓潤啊，即係同埋向即係向後啊，即係唔係話平啊扁嗰啲。我覺得 啰柚 係啦，即係好似嗰啲 啰柚都好睇㗎啦，女人扁啰柚都肉酸㗎，冇係咪先？ 係呀係呀，我覺得 pat pat 係真係要似 pat pat 囉。 係 呀，即 係不過講真啦，我都幾 好圓呀呢句說話 pat pat 要似 pat pat 即雞有雞味一樣圓味 似 pat pat 嘅 pat pat 係咩 pat pat 呢？ 唔系你块面个 pat pat 唔系啊！ 我想讲而家咧有啲人造嘅 pat pat 噶。 啊，我知你讲咩，我知你讲咩，可以隆 pat 噶嘛？ 唔系啊，系隆 pat 又得，唔系 I mean 系用使用嘅 pat pat 都有啲系隆，系制造出嚟用直胶整嘅 pat pat， 佢拍落去嗰下声音咧都系啪啪声。 即系你话嗰啲即系 sex toys 嗰啲？ 系啊。 哦，我嗰啲我玩過，嗰啲我嗰陣時， 我 去買份生日禮物送俾佢個 friend 嘅時候，我見到佢有嚿直膠嘅，佢有埋前面嗰個窿同埋後面嗰個窿，我真係忍唔住拍佢兩下，佢嗰個手感同彈性都真係幾，真係幾逼真。 係啊，好真㗎嗰個真係。係 啊，嗰啲啪啪聲。 但係會唔會皮膚敏感㗎？即係好似缽仔膏咁㗎？ 唔係，我攞嚟用噶啦，唔係攞嚟裝噶啦，好重噶，你 唔 係 自己裝上去噶，嗰啲係攞嚟用噶，即係攞嚟當飛機杯咁用，只不過件事大嚿啲啊嘛。 哦，即係佢做到嗰個質感同真人一樣啫， 我哋叫名氣啊嘛。 哦，明白，呢啲我未用過，未用過。 我未用過，我都係見過啫嘛。佢哋 我哋用，唔係我哋用， 係啊，唔係我哋女人用嘅。同埋佢係咧，話係有啲好出名嘅女優咧，咁佢會將佢嗰個位咧倒模咗出嚟之後咧，就將佢整成一個直膠嘅假嘅嗰啲sex toys 啦。咁然之後咧就會 唔 fair 咯，女仔都冇啲倒模嘅男優嘅咩，即 係 冇 冇。 屌有啊！ 有咩？阿加藤哥嗰啲啊？ 有加藤英之手有啊！ 有咩？ 佢只手 有加藤英嘅咩？ 佢讲嘢 整支嚟喂！ 我见过佢嗰碌嘢，直情系佢个头真系两只手指嚟噶。 但系你睇冇睇过佢近照？佢真系老咗好多，即系一滴精生滴血啊！ 佢真系照住加藤英嘅手指咧，嗰个姿势咧落整出嚟噶。跟住然之后咩？佢嗰个盒咧包咗，仲要加藤英佢嗰个手势咧扮住，即系只手咧斜摆，然之后有两，即系佢个招牌手势有够坚固啊！ 我明白，但系问题佢加藤英嘅精髓唔系在于佢只手指嘅形状啊嘛，系在于佢嘅功力啊嘛。咁整到佢只手指都冇乜用噶。 咁讲真嗰句咧，咁你啲人啊买嗰啲嗰啲 AV 女优啊，嗰啲名气翻嚟啊，佢都系屌狗嚿胶啫嘛。但系佢哋就系不断地幻想佢哋。 唔系啊，咁但系咁你幻想个 AV 嗰啲 AV 通常都系波大啊、腰幼啊、样靓啊、啰吉啊咁样。但系我见到加藤英个样，我真系塞唔落咯。我要佢只手撩我先塞噶嘛。但系我谂到加藤英个样，我真系干晒咯。 识得 我觉得佢呢一两年老得好紧要。 哦，佢退休啦嘛，佢唔拍 AV 啦嘛， 系咯， 好似话而家咩嗰啲AV 嗰啲男优好辛苦啊嘛 ，AV 男优应该都辛苦嘅， 即系七十日对万几人啊， 系啊，唔够数啫，太多女优入行，你好辛苦，又有分执，有分执男啊，跟住又分好多女 男啊， 我记得执男就系、是、你冇睇啊杜山嗰套， 有啊，何超啊嘛。 系啊，执男就系讲紧净系爱嚟出执嗰啲啦。 记错就系咯，佢男优分 我记得啊，但系我呢套戏我睇完之后冇乜印象，我最大嘅印象系咩？最大印象系杜汶泽同阿何超讲话我决定要做一件事系自己呢一世都会记住啊，定系乜嘢类似系咁啦。跟住然之后何超就问系咪出去屌门？佢话咁你唔出去屌门口个看监咁样咯。 我唔知，我睇完最大嘅得着就系我净系记得执男咯。 我话咁你都学识咗好多嘢，教识咗我哋呢个词语。但系佢真系残咗好多啊，同埋我觉得佢系干咗咯，个样好似冇即系佢冇所执咁样。而家我觉得 跌出得太多啦，可能系。我哋唔好跌题太远。我哋可能虽然佢哋可能啲人中意听，但我哋唔好离题太远。我哋讲翻蓝色先，系咧。 咁但係而家擺明個趨勢都係鍾意肌肉㗎啦， 啲女 係肚腩啦。 唔係，咁我都識啲女仔 friend 係唔係話鍾意啲好肥呀，我諗應該都幾偏激幾重口味嘅，但係都唔一定下下去到咁標準完美嘅身形嘅。 我又唔係話要同即係正如啲男仔搵女朋友都係啫，咁佢哋望呀梗係覺得周秀娜正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哋都唔會話一定要搵個周秀娜佢哋先肯拍拖㗎嘛，即係你正如我哋女仔一樣，即係我哋望哇屌你真係流口水真係好撚正，咁但係你唔會一定要求嗰人個身材好似張繼聰咁樣先會同佢拍拖。 純誠哥哥仔見過之前有一任㗎，我之前嗰一任佢個 body 好正㗎，有米八啦，又要有波肌又有波肌，要腹肌又有腹肌啦，但係就是真系晓震噶，你真系可以同佢玩左边右边差十五二十噶。 我真系试过有个男朋友咧，佢真系有佢就未有冇腹肌，但系佢就有胸肌。佢真系识震波噶喎。我系嗰阵时摸住个胸，我成日都揸佢喂震啦咁样样咯。跟住佢就会震嘅咧，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真系 OK 噶。但系佢系 但系我觉得可以好似阿张生咁样咧，佢真系。跳晒有拍子真系好难、啊， 好难，因为佢嗰啲真系要搞到，即系佢嗰个位咧系真系冇晒脂肪，完全冇脂肪冚住佢嚿肌肉先至会咁得嘅。因为如果你稍微肥少少咧，佢 系啊， 真就易嘅。因为但系只要你嗰个胸肌上面咧 cover 咗有少少脂肪喺度嘅话，其实佢已经件事好唔明显嘅啦。佢要去到阿张生嗰啲，佢明显系好难嘅。 要你搵翻嚿，但系你哋有冇谂先得咯？ 系啊， 但有冇谂过要 keep 噶？唔 keep 咪会油咁啊，松弛晒。 系啊，会松弛咯。你睇下， 其实你同呢啲人拍拖都几冇瘾噶。B B 啊，不如我哋食放题咯。哦 ，B B， 我今日唔得啊，我今日要食十鸡肉啊。 我要饮蛋白粉啊，嗰啲啊。但系有另外一样嘢，会唔会谂啊？通常呢啲男人佢运动量啊，你腰努力腰力脚力样样都有，会唔会对某一样嘢会有帮助咧？因为佢锻炼惯啊嘛，气长气啲、啊。 唔会， 我觉得 唔会啊。咁同埋佢会唔会话唔会睇戏啦？我呢轮要去跑步，跑翻两个圈。 嗱，你要分两个概念嘅，通常跑短跑嗰啲系跑唔到长跑嘅 ，OK。 唔系呢个 concept， 系纯粹简单啲，个波大唔代表条嘴都大噶嘛。 喂，但系佢讲紧系佢，譬如佢可能举开嘢啊，咁样嗰啲，咁你假如佢可以真系你真系可以成个咁样抬起你凌空， 佢可以同我玩六周挂鼓咯，但 系 唔代表佢挂得耐咯。 唔系你唔好理啦，即系你起码呢啲唔系嗰啲好细、好软弱、好细粒啊，或者成条瘦到成条柴嘅嗰啲港男做得到嘅嘢嚟先啦，系咪啊？ 但而家唔系好兴中意啲瘦成条柴嗰啲嘅咩？ 我唔中意，我不嬲都话。 嗰啲妹妹仔嗰啲啊，妹妹仔中意啫。 我不嬲都唔中意。 唔系，我搭地铁见到啲男仔啲脚真系好幼喎。 我唔得啊！我觉得 佢瘦。 屌有乜理由？你对脚仲幼过我？我真系会碾死佢嘅，仆街！真系唔得。 我都唔中意。 我好中意俾人伸两抱咯。佢嗰啲咧，虽然我都叫撩瘦噶啦，但我都担心佢抱我唔稳咯，一旦跌咗落嚟，大家一齐断腰咯。 咁啊系咯，即系我就系讲紧呢样嘢啦。你搵个即系高大嘅，或者佢即系稍微叫做练过下、举过下嘢嘅，咁你呢啲佢要伸两抱你又好，或者佢要龙舟挂鼓又好，或者佢要玩咩花式都好，即系起码佢有呢个力水可以做到呢样嘢先啦。好过你即系完全，你就算佢真系夹硬抬得起你。即系摁两下，然之后你又跌翻落嚟，或者你可能途中你要好担心，仆街你会唔会跌你落去？你个后尾枕落地，从此变成植物人嘅，即系你起码会担心 好多嘢谂啊，好多嘢谂 系啊，大佬，你玩自玩，你有得顾住自己安全啊嘛， 好卵惊啊，大佬， 唔系一定工业先要安全啊，搏嘢都要安全噶嘛， 咪系咯， 我笑， 因为你夹住嗰阵时。 唔系啊，佢都好危险啊，大佬咧，龙舟挂挂下，佢唔够力，连埋条锥一齐扯断咗，咁点算 啊？系啊，我跌捻咗落地，条锥系仲喺我里边，系嘛？ 会嘅，其实我解释下啦，呢个男人 咧，因为会断嘅，真系会断嘅，但系会成 有咩事，佢唔会扯住嘅。 但系佢嗰个海绵体会断。 佢会，嗰个男仔遇到危急嘅时候，佢会佢唔会咁挺嘅，佢会缩嘅，一缩就一软化就掹咗出嚟噶。 外噶啦，新聞賣過噶啦，有一對夫婦喺搞緊嘢，個老婆興奮得就係坐喺上面嘅時候一坐，跟住之後令到佢老公嗰度斷咗咯。咁梗係唔係真係成條扯出嚟嗰種斷啦？佢係真係入邊嚿海綿體斷咗，真係即時見血啊！ 會內出血噶嘛？ 咁犀利？ 係啊，真係會噶。所以你唔好諗住睇得咁高興啊！呢個招式嗰個招式喺試驗嘅時候咧，你真係要注意呢、這個職業安全啊！ 係啊，都收啲人 過啊！又係嗰句啦，受過訓練嘅小朋友先至可以做嘅。 係啊，受過唔係應該係話小朋友唔好行呢個受過特別訓練。係啊， 我有冇睇過個 app 咧？有人 send 個 app 話有對情侶企喺個海中心黐埋一嚿接喺度 kiss， 跟住好耐都上唔到嚟啊嘛！有冇睇過嗰度？ 我有啊， 喺外國啊嘛， 跟住原來佢哋係掹唔到出嚟，跟住要入醫院喎，要。 因為喺 係真係有呢啲事 壓力啊，跟住又令到條女興奮啲，跟住所以就夾得實啲，跟住就通常呢啲情況，啲人話淨係會發生喺狗乸身上啊嘛。 係啊係啊，因為狗係有倒勾噶嘛。 係啊，貓都有，貓公都有。 啊！貓同狗都係有 倒勾。所以當你哋啲所以當啲貓狗交配緊嘅時候咧，即係唔好強行地分開佢哋。如果唔係咧，佢個倒勾係會整傷嗰個貓女嘅或者狗女嘅佢陰道，咁然之後會令到佢哋內出血，咁就可能好可能會死啦。 喂，你哋有冇聽過咧？十幾二十年前咧，大埔發生咗單嘢，就係個女人同只狗公做，跟住送咗入去威爾斯啊！ 嚇！ 你有冇聽過呢單嘢？ 冇喎。 冇啊！ 外国嗰啲我听过， 就咁嘅，咁好似话咧就 无啦啦讲嗰下腹肌无啦啦变讲胸肌腹肌无啦啦变咗讲人兽交嘅，不过我中意听啦，继续讲。 都系好明显系意识到呢啲嘢噶啦。 系啦，我即系头先已经讲 A V 噶啦，头先已经讲 A V， 我已经将件事拨乱反正咗噶啦。因为而家严讲系唔知又去咗嗰度，唔紧要啦，我哋继续讲啦。既然讲得开心就，我谂大家都听得开心。 除咗有呢个新言写作之外，你都有呢个新言嘅谂法噶嘛？就 系 咧，好多年前咁咧就话有个女人独居嘅，咁咧就。晚晚就同隻狗瞓，咁咧但嗰女人咧就话嗰女人，啲人就话嗰女人裸睡啫，咁噏啫，其实咧就嗰佢系养只狗公，咁可能寂寞之余咧，佢就同隻狗做嘅，即系人兽交嘅，咁点有一次咧就劲得滞，咁咧就隻狗同佢做之后咧就掹唔翻出嚟，即系佢要隻狗退落嚟嘅时候就掹唔翻出嚟，跟住咧就点咧就打999，咁咧就啲。白车佬去到吓，跟住见到吓，咁跟住咁你连埋即系即刻搵块布定点样包埋只狗，只狗掹到出嚟， 人带狗 一齐上咗个担架，跟住咧就送咗去急症室，咁急症室个医生见到吓，咁嗰啲姑娘吓， 晕咗啦，真系， 你知仲系廿几十几二十年前，即系其实九十年代头嗰段时间嘅，嗰阵 我 记得我未 咩年代应该都吓啦嘛，我谂唔会而家潮兴人兽交啩。 唔系，即系嗰阵时，你谂下嗰阵更加啲人更加保守，跟住叫吓咁，跟住咁后屘嗰啲医生去，嗰、那个医生去谂点去救翻两个冇事嘅，就系要同嗰只狗咧打麻醉针，等只狗咧即系麻醉咗啦，松弛咗啦，缩翻细咁，跟住慢慢同佢抽翻出嚟咯。几搞嘢、 啊！我早两日我咪摆咗上去 Facebook， 就系话有个男人摆一条鱼，摆一条鱼落自己个后栏度嘅，嗰条鱼系好捻大条嘅，嗰条鱼系大条到咧，佢唔系嗰啲黄鳝啊嗰啲咯，佢系石斑嗰啲，佢嗰啲叫佢嗰只叫做咩鱼咧？我睇下。我唔记得佢咩鱼， 紧要啦。咁佢放喺后边点啊？游 啦。系啦，已经开始去到唔知第几级啦。 一开系啦，跟住佢就话嗰条鱼咧就闻到佢嗰阵味咧，竟然咧越黑，竟然咧即系佢唔抗拒之余，仲越转越入。咁跟住咧，所以搞到佢，所以咧搞到佢咁佢就开始惊啦。咁但系佢就掹唔翻条鱼出嚟。咁然之后咧，嗰条叫做肺鱼啊，系啊，叫做肺鱼啊，咁跟住咧，佢就掹唔翻出嚟啦。咁然之后咧，咁佢就好惊，咁就打电话去报警啦。咁然之后咧， 就佢就话咧， 香港嘅， 即系唔系睇下先啊，佢系呢一个巴西嘅。 哦，巴西应该 系啊，巴西一名男子啦，玩到冇嘢好玩，竟然将一条又长又滑嘅肺鱼塞入自己嘅肛门，怎料肺鱼对大肠嘅气味冇抗拒，仲越挤越入，最后成条滑入男子嘅体内。由于肺鱼又入冇出。该男子苦无良策，唯有硬住头皮到医院求助。医生开刀嘅时候，喺佢嘅肠脏里面拎出肺鱼，并将整个过程拍下。嗰条不停嘅肺鱼仲冇臭死到，拎出嚟嘅时候仍然活生生，最后要被安乐死。有医护人员事后将手术片段放上网站 LiveLeak。流出嘅片段当中可以听到医护人员一边做手术一边大笑同尖叫。至于该名男子为何将肺鱼塞入菊花，到目前嚟讲仍然一个谜。呢个系 佢嘅写作方法好敌人啊！我落死。 喂，其实而家唔系用咩通柜，用鱼通柜啊！ 但系可能嗰条友系好 high 咧。之前你有冇试过喂有个阿伯用脆肉瓜嚟自杀啊？ 有香港噶嘛？ 香港噶呢单嘢系香港噶。佢话咧嗰个阿伯咧，将一条脆肉骨咧塞落自己个菊花嗰度，咁跟住佢话诶，啲人咁后屘就流血，就流咗好多血啦。咁跟住佢啲人就问佢点解，然之后佢就话谂住用呢个方法嚟自杀。佢话呢个系古代嘅一个自杀方法，即系总之暂爆个菊花，令到自己失血致死咯。 哦，古代自杀方法系拉兴咗噶。 咁我唔知係佢，我唔記得嗰單新聞係佢自己覺得太痛啦，頂唔住自己求救，即係自己打999，定還是佢屋企人發現佢成場都係血打999呢樣嘢，我就唔好記得。 喺香港發生近幾年最爆嗰個都係屌把男嘅啫。 哦，活塞男。 会失男， 冇错， 会失啊， 就喺蓝田发生嘅啫， 系咩？ 唔系啊，但系其实脆肉乖都系好爆噶， 脆肉乖爆啊！ 其实佢真系想咩嘅？点解佢唔落苦瓜咧？ 苦瓜， 苦瓜， 一路听陈奕迅嗰首一路自杀啦。 点解唔落节瓜咧？节瓜有毛啊嘛。 哦，节瓜有毛痕啊嘛。 吓，咁你脆肉瓜？如果脆肉 滑散滑啲嘅个表面， 喂，好啦，27分啦，系时候系时候 继续讲肌肉啦。 系啊，讲多单新闻啦。 全肌肉系咪要食好多嗰啲咩蛋白粉啊？嗰啲鸡肉啊，要一路咁 keep 啊。 我以前系有个系藤条嚟嘅，咁佢系之后迷上咗健身，咁我就系陪住佢行嗰段路，佢系真系要食大只仔奶粉啦。咁烚鸡肉就唔使，因为佢本身真系好瘦嘅，咁佢就可以。正常咁食嘢啦，咁肥嘅男仔就真系要戒口啦，真系油盐全戒啦，咁样先至可以操到个 body 咯。咁如果系好瘦嘅，好似藤条，即系好似而家嗰啲幼脚仔咁样咧，咁就要食大只仔奶粉，同埋要狂食嘢。 我觉得大只嗰啲可以其实唔使练到好大只都得，即系本身佢个骨架系比较阔啲、大只啲嗰啲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唔系好需要一定要练。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瘦蜢蜢。藤条嗰啲，我觉得真系 highly recommend 佢哋真系， 我 练下啦。 条去练咧，佢练极都系冇胸肌，佢个胸咧都系平，但系佢下边咧系有八嚿噶咯，即系都好彩我就 系八嚿 咩嚟噶？但系其实佢有冇揾 就咩 八嚿胸肌？ 但系其实佢有冇去即系揾健身教练练？因为其实佢唔同嘅肌咧系，即系你去做 gym 嘅时候咧，你唔同嘅肌系有唔同嘅。练唔同嘅地方， 自己有教练牌，佢之后读咗自己考咗，跟住佢本身自己有，所以佢自己系识嘅。 吓、啊，但系点解应该系有啲机器可以系即 系？系啊，有啊，到我哋差唔多临分手嘅时候，佢开始有噶啦。但系佢真系用咗差唔多成两年嘅时间先有到咯。 哦，咁你又领 佢慢慢 可以写翻个报告，观察报告啊。 系啊， 系啊，其实我都可以帮佢写翻个报告嘅，不过订咗煲就冇晒你咁嘅时间。 喂，其实听到我哋啲女士咁中意有肌肉啊，冇肚腩咧，其实阿哥哥仔你有冇谂过你都要收下个肚腩？ 我成日都有谂噶，谂 啫嘛。 唔系、啊，但系我而家好中意我自己男人个肚腩，好好枕，都另类嘅好枕， 即 系 冇咁大啦。 佢如果大到咧，真系好似怀孕妇女住美期咁样咧，我觉得佢真系同男性美期冇乜分别。 我净 sorry 啊，我细期我净系觉得你已经系俾呢个爱情冲昏咗头脑啦，我肚腩系完全不能接受。即系你话好大个啲唔得，我谂小肚腩都系我觉得 OK 嘅，但系你话大肚腩我 收肚腩啫，大肚腩我谂我崩溃噶啦，我惊佢砸死我。 讲身材咧，我觉得阿六月嘅身材都真系。 啊，六月身材唔错，系趁佢唔喺度讲下佢，讲下佢坏话。 哎呀，六月梗系正啦，六月 正啊， 佢 日都 真台先至草嚟噶嘛。 佢差唔多日都练 噶。佢 OK 啊，佢个胸肌 OK 噶。系啊， 佢好似冇套，佢都冇套腩噶。 冇噶。 我觉得有胸肌嘅男仔咧，要有少少黑实，即系唔好好黑，唔使成条朱古力包温州咁嘅。但系我觉得真系唔好咁白咯，太白嗰 种。我中意白、哦， 我都 哎呀白净啲人皮肤滑啲噶嘛。 系啊， 白净冇性病啊嘛。 唔系，我中意白。我话俾你听，我老蟹我都中意白，我投白一票。我唔中意黑嘅。 系啊，我 唔使好黑，但我唔觉得， 即小麦 色我觉得唔好太白。小麦 色你知唔知嗰阵时咧？我嗰个扑街男朋友咧，佢系嗰啲脚长，佢又系嗰啲有少少肚腩，即系佢系皮，即系夹硬搣嗰阵皮出嚟嗰啲啦。咁但系佢系有胸嘅，但系佢唔系胸肌，佢但系佢嗰啲都系厚实嘅胸啦。咁跟住佢系长脚，佢系八嘅，佢乒链噶。 哇！乒波正喎、 啊，正啊 ，OK 噶。 乒波喎、啊，喂，不过讲开啦，讲翻男人嘅波咧，我觉得有啲男人个乳头真系好核突噶，有啲真系巢，有啲凸噶。 哎，我见 靓、 啊，我唔 buy 乒链，但我中意好细粒链咯。 诶、欸，我嗰时好似话我唔记得系咪吴建豪啊，定系边个？总之好似 F4 唔知其中一个啦。咁然之后就话拍咗个唔知牛仔裤广告定咩广告咧，就无上妆，我净系着住条牛仔裤咁样样啦。跟住佢唔知系佢粒呢条斗鸡喎，定系蛇呢喎？即系总之一成。 我都系 啊，其实嗰个系另外。其实嗰度系另外一对眼嚟噶嘛，你知唔知啊？ 嗰对眼， 即系我觉得唔靓咯，即系有啲人咧， 佢水汪汪啊嘛。 譬如佢 嗰度要细啲好啲，太大咧有啲好大好突咧，好大粒咧，屌你又唔系喂奶，你要咁大粒的嚟做乜嘢？ 咁你都要均匀啦、啊，屌你系太细粒，成粒绿豆咁要嚟做乜啫？你啜都啜唔到啦，大佬啊！你俾你少少嘢，我抽到我先。 诶、hey, ，眼线咪大啲咯，系咪 啊？ 眼线咪大啲咯， 眼线 大大眼仔啊， 大眼仔。 斗鸡都算啦，熄咗灯都唔睇。但最憎嗰啲乳头有毛啊，有啲男人个乳头有毛噶嘛。 因为眼睫毛咁多有毛啦。 系咯， 系咪？ 有啲真系噶，有扎毛喺度噶，好肉酸噶。 喂，等下32分啦，好似变态啊。 有毛。 我会唔会掹咗佢咧？你会唔会想掹咗佢咧？ 点掹嘅话痛嘅喎， 我试过掹啊！我试过有一日男朋友佢有一条零零碎碎，俾我一掹佢痛捻到成个弹起，佢真系想打救我咁滞，你知唔知？ 搞到收皮啦，快啲翻上床，大家一齐搞胶珠啦！ 死啦！大家一眯眼就梦到嗰啲朱古力啊，嗰啲咩？ 嗱，你个仔咧隔篱听紧你讲嘢噶。 要把条毛巾喺个喺个 枕头。我要翻上床掹毛毛啦。 系、 哎、 好啦 ，我哋今日唔知做乜鬼嘢，我哋无啦啦喺度讲紧蓝色嘅，然之后讲系越嚟越咸湿啊。不过冇所谓啦，大家都中意听嘅啦。咁我哋下次 听日去唔去买条鱼好咧？ 买条咩鱼啊？ 买乌头。 买条 生唔喺度啊？ 买条花锦线啦，花锦线又大。 送俾阿九唔搭八哥哥仔。 好啦，我哋一齐夹钱送条鱼俾你啦，咁唔搭八成人哥哥啫。哦，算啦，我搭多条脆肉瓜俾你。 哇！ 我买条线啦，线够粗， 唔够动感啊！ 线够噶啦，佢咁幼嘅菊花个人。 好啦，我谂时间都唔早啦，我哋有缘再见啦，我哋下集再见。 好，拜拜。 拜拜。